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我哋带住明叔同阿香，沿住布满水晶脉矿河流不断向下游前进，一连行咗三日，发光嘅淡水水雾逐渐稀少，最后合长嘅深渊终于到咗尽头。巨大嘅山体裂缝被一道几百米高嘅水晶墙拦住，墙体上面都系诡秘嘅符号同印记，一如先前睇到嘅嗰块冰山水晶石咁。不过墙实在太大太高，人喺呢一块宏伟嘅墙壁下面一企，即刻就觉得自己渺小到不得了。巨墙上面隐约可见天光耀眼，呢栋一定就系传说中嘅灾难之门啦。水晶墙嘅墙基浸没喺河里头，河水穿墙而过。依家系昆仑山水系一年中流量最丰沛嘅时期，睇嚟嗰条被挖开嘅隧道就喺水下边。若果喺平时，灾难之门上面嘅通道可能系会暴露喺水面之上嘅。由于唔知道通道嘅长短，潜水设备又只系得三套，我哋唔敢贸然全队落去。我决定叫大家休息下先，由我独自落水探明道路，然后再决定点样通过。点知肥仔系拦住我，要自告奋勇落水侦察下先。我知道肥仔嘅水性系极好嘅，于是同意等佢落水探下路先啦。肥仔恃住呢个河道只有几十米长，一口气足可以游个来回，于是佢系懒叻咁讲啦：，哎呀，唔使用氧气瓶咧，就咁落水就掂啦。佢只系带住潜水镜就落到水里头啦。我哋喺岸上面等佢，滴答。滴答滴答，时间一秒一秒咁过去，水面静静咁，毫无动静。我同杨雪莉开始有啲沉住气啦。十秒、二十秒、三十秒，一分钟都仲未翻嚟，方唔系遇到啲咩事咩？正话要落水去揾佢，只见水花一分，肥仔戴住登山头盔嘅脑袋冒咗出嚟。佢抹一抹面上嘅河水就讲啦：， 哎呀，呢栋水晶墙通道好阔啊，但系咧并唔算长。屌喇嘛嚟话，对面行唔通嘅，水下面啲大鱼啊结成咗鱼阵啊，嗰啲数量多到啊数都数唔清啊，塞到死晒啦。唉，真系佢老尾啊！ 鱼阵喺内地嘅湖泊都系有嘅，但系依度冇人迹。鱼群冇必要结为鱼阵防人捕捉，除非系水下边有咩不为人知嘅嘢正威胁住佢哋嘅生存呢？除咗我同肥仔之外，其余嘅人都未听讲过鱼阵嘅事。喺我哋福建沿海有好多咁嘅传说，内地嘅淡水湖其实亦都有嘅，但唔知点解最近二十年嚟就极为罕见啦。鱼阵又叫做鱼肠，是一种生物学家至今都仲冇办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水中同一种类的鱼大量聚集响一起，互相咬住尾，首尾相连，一圈圈咁盘踞成圆阵。不论大小，所有的鱼都层层叠叠，紧紧咁围埋一起。嗰啲规模有时会达到几里的范围。淡水湖中的鱼类结成鱼阵，一是为了防止乌鬼捕捉，二是抵御大型水下猎食动物的袭击。因为在水下面远远一睇，鱼阵就好似个缓慢游动住的黑色巨大怪物咁，足可以吓退任何天敌。亦有可能是由于气候或者环境的突变，导致鱼群受惊咗，结阵自保。我哋喺河边食咗啲嘢，以便有体力游水，顺便諗下点样通过水晶墙后面嘅鱼阵。呢件事真係十分伤脑筋。杨雪莉搵咗张纸，将肥仔所讲嘅水下情况画喺上边。 灾难之门，响水下边有700米阔嘅通道，约莫有20米长。出去之后嘅地势为喇叭形，前窄后宽，数以万计嘅白胡子毛鳞鱼就响呢个喇叭口结成咗滚筒式鱼阵，塞住咗水下通往外界湖泊嘅去路。白胡子鱼系格拉米尔山区水系中先存在嘅特殊鱼类，其特点系体大无鳞，成条都系青色，唯有须同埋嘴系雪白嘅，所以先得咗白胡子呢个名。 系啊，灾难之门后边嘅白胡子鱼啊，大大细细不等，平均嚟讲啊，都有成半米一条。嗰啲巨大嘅鱼阵啊，涌下涌下咁，根本就冇办法从中穿过。 白胡子鱼虽然唔伤人，但系种群嘅数量咁庞大，系一种潜在嘅威胁啊！我哋从水下边穿过嘅时候，如果落咗单，咁随时都有可能俾鱼群围住而失去照应。我哋应该设法将鱼阵先击散，然之后再过去，咁先至稳阵啊！我对众人讲啦，自古渔夫想破鱼阵，需要鬼祟出马，但系我哋身在昆仑山地下深处，去边搵鬼祟啊？而且就算真系有鬼祟可以驱使啊，恐怕都冇办法对付咁多大鱼。明叔等人唔知道咩鬼祟，我叫肥仔讲俾佢哋知啦。 肥仔话啦：啊，乜你哋唔知道乌鬼系咩嚟噶？响鱼乡呢，渔夫呢都养一种叫做鸬鹚嘅大嘴水鸟，可以帮助渔夫落水捉鱼嘅。但系呢，要提前将佢条颈用绳扎住，唔系呢，佢捉到鱼就会自己食咗㗎啦。呢种水鸟嘅俗名就叫做乌鬼啊。凡系养乌鬼捕鱼嘅地方啊，响一片湖泊或者一条河道嘅水域，无论有几多鸬鹚啊，都必定有一隻打头阵嘅鬼祟。鬼祟啊，比寻常嘅鸬鹚体型要大出2-3倍。佢把大嘴啊，比钢钩仲犀利，两隻眼睛精光四射，同老鹰差唔多啊。有时候啊，渔夫坐船去到湖里头捕鱼，但系连续几日连片鱼鳞都捉唔到，唉，咁就讲明水下边嘅鱼群系结咗鱼阵啦。呢个时候呢，所有嘅渔民就夹钱出力，烧香拜神，然后将鬼祟放入水里头，无论几厚嘅鱼阵啊，都顶唔顺佢3-2冲，一阵就会瓦解晒噶啦。但系呢度嘅白胡子鱼体型咁大啊，唔系内地湖泊里头寻常嘅鱼群可以比嘅。呢种鱼响水里头游起身啊，嗰度力啊，足可以将人撞晕啊！恐怕即使系有鬼祟响度，亦都未必冲得散呢度嘅鱼阵啊！借住肥仔同大家解释嘅时间，我已经打定主意，既然已经到咗魔国大门前边，就绝对冇走返转头嘅道理。冇鬼祟，但係我哋有炸药啊，足可以将鱼群炸散。但係从水下通道潜水穿过，必须5个人一次性过去，因为我睇呢一栋巨大嘅灾难之门并非係一体成形，而係用一块块几米见方嘅冰山水晶石人工搭建而成嘅。唔单止刻满咗大量嘅图形符号，而且石块之间有好多罅隙，可能系水流量大嘅时候冲刷出嚟嘅，亦可能系修建嘅时候故意整落嚟嘅，以减轻水流对墙体嘅冲击。爆破鱼阵用嘅炸药唔可以太少，太少呢又会惊吓唔散啲鱼，但系炸药太多呢就会将一部分水晶墙整烂。呢栋巨墙系上古嘅遗迹，讲唔定牵一发而动全身，灾难之门就此崩塌，将会发生连锁嘅反应。2分钟之内，从主墙中塌落嚟嘅石块就会将通道彻底封死。在此之前，我哋大约有1分半钟嘅时间，应该系相对安全嘅。只要捉住连锁反应之前嗰啲少少时机，从门中穿过，而且一旦过去， 就唔使只从原路返回啦。我将可能要面临嘅危险同大家讲咗，尤其要令明叔提前有个心理准备。依家后悔行返转头都仲嚟得切，一旦入咗灾难之门，就冇返转头嘅余地啦。明叔犹豫咗半日，咬牙表示愿意同我哋一起行。於是我哋将装备整齐，落到水中。三个氧气瓶，肥仔自己用一个，由佢去鲍鱼镇。杨出嚟同阿香合用一个，我同明叔亦都用一个。明叔行咗大半世船，水性非常熟，响水下边好似条鱼咁。阿香虽然水性一般，但係有杨出嚟照顾佢，绝对可以令人放心。格拉米尔山底河水非常独特，又清又白。依度嘅水下边又少有藻类植物，最多系得一种食石龟嘅透明虾仔，构成咗呢个独特嘅水下生态系统。我哋入到水底，打开探照灯，只见四下白光浮动，水下嘅石头全部都系白色嘅。一片碧绿嘅水晶墙上面有个将近十米阔嘅通道，用水下探照灯向通道前方照射，对面嘅水域显得十分浑浊，无数白胡子鱼一条咬住一条嘅鱼尾组成嘅鱼墙无边无际，蔚为壮观。连接住外边嘅河道塞到死晒啦，水流嘅速度似乎并未因此而减缓。可能在地下的更深处隐藏有其他的分支水系。我和明叔、杨雪莉、阿香四个停留在洞口边等待时机。肥仔带着炸药游过通道，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鱼镇前方的浊水之中，过了好耐都还没回来。或者是在水下边对时间容易产生错觉，每一秒钟都显得十分漫长。我举起探照灯，不断咁向嗰边照，正响度焦急，睇见对面水中灯光闪动，肥仔正慌忙咁游返转头。肥仔一边游一边打手势，睇佢嘅意思呢係炸药唔係几就手，所以耽搁咗时间，炸药马上就要爆。呢、这个时候明叔亦向通道口嗰边睇，我即刻将佢个头揿落去，伸出手将搏命游返嚟嘅肥仔掹返返嚟。几乎就响同时，水下边一阵晃动，嗰栋水晶墙好似跟住摇咗三摇。强烈嘅爆炸冲击波夹带住破碎嘅鱼嘅尸体向四周冲散开嚟。我哋伏响墙底，透过潜水镜可以睇到一股浓烈嘅红雾从灾难之门里头冲咗出嚟。边个都冇估到爆炸嘅威力竟然系咁强嘅。肥仔手指张开横摆，意思呢系， 哎呀，炸药啊可能放得多咗啲啦。 由于时间紧迫，冲击波正划过去，我哋就将身体浮向水面，想尽快从通道中冲过去。我啱啱将个头抬起身，仲未等我嚟得切睇清楚通道中嘅状况，潜水镜就被撞咗下，鼻梁骨都差啲撞断啦。我即刻将个身体匿返入去墙后边，无数受咗惊嘅白胡子鱼从通道里头冲咗过嚟。呢啲结成鱼阵嘅大鱼爆炸之时嘅精神状态都非常亢奋。用生物学家嘅话嚟讲呢，佢哋都系处于一种无我嘅境界。呢、这个时候就算系杀咗佢哋，佢哋都唔识痛㗎啦。所以好难受外力嘅干扰而散开。但系强烈嘅爆炸冲击力使佢哋忽然从梦游嘅状态中惊醒过嚟，顿时溃不成军，瞪住呆滞嘅鱼眼，搏命咁乱逃乱窜。一股股鱼潮好似冇尽头嘅咁，从通道中好似泄洪一样，似乎永远都过唔完。我心谂呢次弊啦弊啦，本嚟以为鱼群会向另一个方向散退，但你完全冇谂到呢啲鱼完全冇晒方向感，仍然有大批捐入灾难之门嘅通道之中。依家时间已经过咗一分半钟，鱼群再过唔完，我哋就会完全丧失唯一能够进入恶罗海城嘅机会。正响呢个时候， 从通道里头喷涌出嚟嘅白胡子鱼已经冇晒。我哋争分夺秒咁游入通道，呢度嘅河水被鱼鳞鱼肉搞到一片混浊，身处浊水之中，真系想呕啊！而且能见度几乎为零，好在个通道系北直嘅，长度亦有限，忍住一啖气，奋力咁向前游，身体不时仲受到撞击，仲有唔少掉咗队嘅鱼，好似盲头乌蝇咁乱咁逃乱咁窜。呢啲大鱼响水底力量奇大，混乱之中，明叔孭住嘅充气背囊被一条一米半长嘅大鱼撞甩咗。明叔想游翻转头捉实背囊，我同肥仔响水下边掹住佢一脚，夹硬将佢掹翻翻嚟。呢、这个时候掉翻转头，咁咪等于送死啊！唔到20米长嘅距离，总算挨到尽头。我最后一个从通道中捐咗出嚟。呢度嘅湖水好深，水流又好大。虽然仲有无数裹喺鱼阵里边嘅大鱼仲未嚟得切逃开，但系水下边嘅能见度已经好咗好多。呢、这个时候，灾难之门之上嘅冰川水晶石开始逐渐崩塌啦。几块巨大嘅碎石已经将来路遮住咗啦。我打个手势，叫大家快啲轮流使用氧气瓶换气，然后全速向斜上方游。然而大家正话要行动，都不约而同咁呕住咗啦。只见最后一层余震已经散开，一条体长10几米嘅巨型白胡子鱼从中露咗出嚟。佢似乎冇受到爆炸嘅惊吓，木然咁浮喺水中，头顶殷红，两腮雪白，须嘅长度更加系惊人。几米长嘅鱼须上面挂满鱼仔，呢条老鱼嘅年龄已经难以估计，佢大概就系呢个湖里头嘅鱼王啦。虽然我哋都知道呢啲白胡子鱼唔会袭击人，但系癞蛤蟆跳到脚上面，唔咬你都吓你一跳啦！呢条大鱼实在太大啦，个个睇到眼都擎埋。呢条系鱼定系龙呢？呢度唯独系冇龙门，如果有龙门啊，呢条老鱼恐怕真系可以变成龙噶啦！就响我哋咁一分神嘅功夫，呢条白龙咁嘅白胡子鱼摇头摆尾咁游向咗湖水嘅深处，冇咗踪影啦。众人被佢游动激起嘅水流一带，咁先从震惊中回过神嚟，互相提携住向水面上浮起。一出水面，我睇到外边嘅环境同先前嘅雪原地底相比，完全系另一个世界。身后嘅灾难之门陷入万仞危崖，头上嘅天空被大片浓厚嘅云雾封锁，几千米嘅雪山响云中隐现。四周山环水抱，林树茂密，望上去郁郁葱葱，若有佳气。距离我哋最近嘅地方有一座山坡，上面嘅树林中有一条宽阔蜿蜒嘅道路从林中延伸出嚟，路面平滑如镜，连接住湖面，山林茂密，但系睇唔清呢条路系连住边嘅。明叔睇见有道路，顿时喜出望外，对住我讲啦：， 我哋就游过去睇下啦。呢条路啊，或者可以通出山外边嘅都唔顶啊！你哋话系唔系啦？ 我亦都正有此意，啱想答应，忽然听杨雪莉急切咁讲： 唔得啊！呢条路路面太过光滑，绝对唔系人工修出嚟嘅道路，而系某种猛兽长年累月咁磨出嚟嘅。我哋即刻向远处嗰块绿色嘅岩石游过去啦！依家就过去，快快，千祈唔好停落嚟啊！ 一个为咗生计终日奔波嘅报社小编辑，一个系唔做嘢而四处旅行嘅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 明叔仲喺度犹豫紧，觉得杨雪莉有啲小题大做，有路啊唔行，非要爬到嗰块陡峭嘅岩石上，咁咪做咩先得噶？几无谓呢？但系我同肥仔都知道杨雪莉一向做事都好认真，佢既然咁心急叫大家避开，一定系发现咗咩危险嘅征兆。何况我哋经佢咁一讲，已经睇出啲嘢嚟啦。山上嘅呢条路啊，的确系太过光滑啦，连条杂草都冇，肯定唔系人行出嚟嘅路。我哋喺湖中嘅位置，距离呢条光滑如镜嘅道路好近。唔理佢从上面冲落嚟咩猛兽，响水里头肯定冇办法抵挡。连忙拉住明叔同阿香，手脚并用，游向左侧湖边嘅一块绿色岩石。呢个湖边虽然山林密布，但系可以上岸嘅地方唔多，唯有呢一块平滑异常嘅道路，其余两面都系睇唔到顶嘅峭壁。除此之外呢，亦就系只有左边嘅呢一大块深绿色嘅巨岩啦。高有十几米，想爬上去呢都几费力嘅。我哋游到绿色岩石下方，啱啱伸手触摸到冰凉嘅石壁，耳中就听到山上道路嘅远端，亦都传嚟咗一阵阵碎石摩擦嘅声音，好似有咩庞然大物正迅速咁从山林深处爬紧出嚟。众人心头一沉，听呢啲声音嚟得好快啊！可以用身体将山路磨到咁光滑嘅，唔系巨蟒就系龙王鳄。呢一类栖息响昆仑山深处嘅猛兽，唔管系边样都够晒我哋叹噶啦！即刻攞出登山镐，勾住绿岩向上攀爬。但系呢块绿色岩石上面生咗好多苔藓，坡度又陡，登山镐并唔就手。杨雪莉嘅飞虎爪又响背囊度攞唔出嚟，只要揾咗一条登山绳绑咗个绳圈。使出佢响德克萨斯学嘅套马手艺，将绳圈套响一块凸起嘅石头上面。而再睇下明叔啦，佢嘅身手一啲都唔似五十岁嘅人，佢就好似只老猿咁，不愧系海上历练咗咁多年嘅老水手，逃起命嚟嘅时候比边个都快手，十几下掹住条绳，抢先一个就爬咗上绿岩中间嘅一块天然岩石度啦。我同肥仔仲有杨雪莉在下面托住阿香，将佢推向上面。明叔伸手将阿香掹咗上去，协助杨雪莉爬上岩石开始。嗰块套住绳嘅石头已经开始松动。肥仔一扯，连绳带石头都扯咗入水里头，嘣一声就跌咗入水了。等杨雪莉重新准备绳索嘅时候，我同肥仔只听到身后边，哗啦！一阵强烈嘅入水声，有隻嘢已经从山中喘咗落嚟，卷咗入湖中啦。杨雪莉同明叔从岩石度放低登山绳接应我哋。明叔可以响高处度睇见水里头嗰隻怪物，佢一向都有个毛病，可能系嗰种咩帕金逊综合症嘅前期征兆，一紧张呢隻手就喺度震㗎啦。手里头唔管攞住啲乜嘢都攞唔实嘅。依家又系咁。手里头攞住嘅岩契想将佢固定喺岩缝里头，忽然一打震，岩钉就跌咗落水里头。我同肥仔只手啱啱捉到登山绳，冇諗到都仲未嚟得切用力，成团绳同埋岩钉都跌晒落嚟。我同肥仔呢就喺下面不停咁问候明叔嘅娘亲，这个衰人呢都唔知係无心呢定係有意嘅，次次都係咁嘅。杨雪莉想攞个第啲绳嚟，点知发现已经嚟唔切啦。指住水面对我哋讲，嚟唔切啦，去水下边岩洞里头匿下先啦。我同肥仔虽然唔知道从水里头游过嚟嘅怪物究竟系乜嘢，但系肯定唔好嘢。呢隻家伙转瞬就到，无奈之下只好闭住气沉入湖底。这个湖并唔算深，湖水清澈，水底嘅岩石都系呈白色，湖底有一啲渗水孔。另外仲有几处好深嘅凹洞，可谓系千疮百孔。呢度嘅地貌 都是未被水淹之前被风蚀所形成的，是一个特殊的风蚀湖。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使到这块巨大的风蚀岩沉到了湖底，风蚀湖的寿命一到，下面的风孔就会全部坍塌了，而这片从山里头流出来的湖水就会冲到地下的更深处，形成一个地下瀑布。水中的各种鱼都乱晒龙，除了数量最多的白胡子毛鳞鱼之外，还有一些红鳞裂腹鱼以及长尾黑鳍鱼。不知是啱先的爆炸还是突然入水的怪物的原因，这些鱼显然都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纷纷游入洞中躲藏。白胡子鱼可能是鲶鱼的一个分支，他们的体型长成之前并不适应地下的环境，慌乱中捐入灾难之门的鱼群又纷纷游翻出去，宁可冒住被水怪食了的危险，亦不舍得逃离水温舒适的风蚀湖。我正话沉入水里头，就发现慌乱的鱼群之中有一条五六米长，生有四只短足，身上生住大条黑白斑纹，形似巨色的嘢，好似鱼雷咁在水底鼓足力，就要向我哋呢一边撞过嚟啦。我脑里头猛然浮现出一种猛兽嘅名字，斑纹蛟。佢生性喜热巨悍，1972年在昆仑山麦达不察冰川下面施工嘅兄弟部队曾经在冰川里头挖出过呢一种猛兽冻死嘅尸体。有人想将佢做成标本，但后嚟唔知道出于咩原因冇成功。当时我哋仲特意赶咗几百里嘅山路去嗰度参观过。不得了啊，呢隻嘢比龙王鳄仲要狠，而且皮粗肉厚，连来福枪亦都冇佢奈何。肥仔同我见到斑纹蛟来势迅猛，微微一愕然，立即沉到湖底一块竖起嘅异形风蚀岩下边。斑纹蛟嘅坚硬三角形脑袋猛撞向岩石上，即刻将雪白脆弱嘅风蚀岩撞成咗无数碎块，佢又趁势向上破水而出。我心中一惊，弊啦，佢想窜出水去袭击陆岩上边嘅杨雪莉同明叔佢哋三个。忽然见到水花四溅，斑纹蛟又重重咁落返去湖中，睇嚟佢喺水中一跃之力仲未足以掂到岩石上边嘅猎物。斑纹蛟紧接住一个盘旋俯冲落嚟，然而佢似乎冇固定目标，在湖中乱咁冲乱咁撞，嚟唔切逃散嘅鱼群全部俾佢咬住撕碎。我趁机会攞个肥仔嘅氧气瓶吸咗两啖，同佢趁机会匿咗喺湖底一个风洞里头。依度亦都挤满咗好多避难嘅鱼类，依家我哋同啲鱼群都唔理得边个打边个啦，各有各匿啦。我好快就明白斑纹蛟嘅企图啦，佢喺湖中不停咁搞，系想将藏喺风洞里头嘅鱼都赶晒出嚟啊！嗰啲白胡子鱼果然受唔住惊吓，从风洞中游出嚟，四处乱窜。斑纹蛟就趁机会大开杀戒，佢好似同呢群鱼有血海深仇咁，绝对唔系为咗饱腹咁简单。白胡子鱼先前所结嘅鱼阵，好有可能就系要防御呢个残暴嘅天敌嘅。清澈透明嘅湖水好快就被鱼嘅鲜血染红晒，湖里头到处都系被咬碎嘅鱼嘅尸体。我同肥仔喺水下风洞里头睇到惊心动魄，想借机逃翻去陆岩下边爬翻上去，但系爬上去至少需要半分钟嘅时间。如果半路上边撞到呢一只杀到红咗眼嘅斑纹蛟啊，佢喺水里头嘅速度比鱼类仲要快。如果唔可以依托有利嘅地形嚟躲避，无论喺水中又或者系喺陆地，都冇丝毫存活落嚟嘅可能性。依家只好喺水底忍耐住，等候机会啦。肥仔带嘅氧气瓶中亦冇几多氧气。